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07面啊，507面，倒数第五行，从智慧勇猛看起。智慧勇猛，为智慧明了锐利，能破烦恼骄慢贼君，故曰勇猛。如知足论云，智慧见经历，破骄慢诸贼。又维摩经云，以智慧戒破烦恼贼。我们就看到此地啊，这是说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确确实实是得弥陀本愿威神的加持啊，特别是说凡圣同居土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身份还是人的身份。为什么呢？烦恼一品都没破啊，完全仗佛力，佛的愿力啊，临终一年十年啊，这就是具足了真心切愿啊，一年十年了，得生彼国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就得到本愿威神的加持啊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。智慧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，所以到那边呢，智慧现前。这个智慧也能破烦恼，烦恼里面特别举出骄慢啊，烦恼很多啊，这两种是属于根本烦恼啊。相宗经论里面常说，四大烦恼常相随啊，这是什么珍宝啊？从迷的那个时候起，他这个东西就现前了啊，这个就是摩那识啊，八识五识因系所，也是一念之间形成的。虽然有先后次第啊，可是我们凡夫粗心大意，没有能力辨别它的次第啊，在我们感觉好像同时发生啊，它速度太快了，一念之间它就已经成就了。啊，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2000年啊，速度确实是太快了啊，这一念呢里面就现整个宇宙啊，变法界虚空界，这一报啊，我们这个正报啊 同时起来的。啊，正报摩那啊，摩那四大烦恼，我见啊，我见这个时候不一定有声响啊，我们现在讲灵魂或者讲灵性啊，总而言之认为这是我啊，执着这个生活有了这个我了，贪嗔痴就起来了。我爱，我爱是贪呐、啊。我慢，慢是属于嗔恚啊。我痴，看贪嗔痴跟我同时起来。啊，这个骄慢是嗔恚的一份，疑也是同时起来的。啊，烦恼里面讲贪嗔痴慢疑，同时起来了。所以说骄慢，事法。也如是说，傲不可长，这世间法，它不说断烦恼，它是限制你，不能再增长了。啊，你要能把它控制得住，但是佛法里面一定要断，不断的不能见性，不能开智慧。也不能得定啊，所以它是修行里面很大的障碍啊。如果傲慢严重一点，很难成就。为什么？连持戒都做不到啊，定慧当然没有。啊，所以骄慢啊，骄傲啊，我慢必须要放下啊，这能破啊，什么东西能叫他放下呢？智慧，这个东西障碍智慧，智慧要比他高。他就扶住了，再高呢，他就没有了。大乘教里的佛常说：“转烦恼为菩提。”啊，其实烦恼跟菩提是一桩事情。迷了时，迷的时候，智慧就变成烦恼；觉悟的时候。烦恼就变成智慧啊，确确实实只在迷悟不同啊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修学的它的终极的目标是开智慧啊，总的来说说得很清楚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这个名词可以翻，而没有翻，还是用音译，这说尊重不翻啊，学佛求什么就求这啊，翻成中国的话 很容易犯。无上正等正觉，那就六个字了。这六个字里面有三个阶段，那先从正觉，正觉真正觉悟了，就是阿罗汉。更进一步呢，正等正觉。啊，等是等于啊，正不是邪啊，等于佛了，他没成佛，这是菩萨啊，菩萨等于佛，比佛还差一等啊，到圆满的时候叫无上正等正觉。无上正等正就是佛的智慧，正等正就是菩萨的智慧，正觉是阿罗汉的智慧啊！阿罗汉包括辟支佛啊，同一个等级。要智慧，才能够啊断烦恼。定功禅定是伏烦恼。那先得定，你看看因戒得定，所以戒就很重要了。啊，戒是学佛必须具备的条件。啊，戒从哪里学起啊？从十善业道学起。啊，十善业道在佛法里头，无论大乘小乘。它叫根本戒了啊，具足十善业道，才能入佛门啊。具足十善业道，在佛家称为善男子、善女啊，才有资格啊，有条件。立佛为师啊，拜佛为老师，做佛的学生啊，在拜师的时候，老师把三规传授给他啊。三规是什么呢？是佛法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啊。你修什么？总纲领，总的原则教给你啊，古时候人都是这样的啊，就把你一生修学的目标告诉你了，你路可不能走错啊！啊，三规就是觉真经，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。传授皈依啊，我们早年初读这部书，那时候还没有真正学佛啊。我是在一个朋友家里啊，是我父亲抗战期间的同事，他是一个将军啊，到台湾来的时候，我们又遇到了。今年度假的时候，他邀请我到他家里住了一个星期。啊，他的书架上有六祖坛经、丁福宝的前书、现装本。那我翻开了，看得很有趣，我一个星期居然把它看完了。啊，非常欢喜。啊，坛经里面讲的三规，跟我们一般佛法不一样啊。六祖设三规的时候，他说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，他是这么说的啊。接着呢，他又解释佛者 觉也。法者正也，生者静也。啊，他这么一解释，前面提，首先提出来就正经，我们以后学佛就想到这个问题，他为什么这样说？啊，一般的时候传授三皈都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啊，没有讲到学正经，啊，这使我们联想到慧能大师出世的时候，佛法是东汉时代传来的，啊，到能大师那个时候，将近一千年了，佛法了，大概传的有问题了。一般人提到佛法了，那就会想到泥塑木雕的佛像啊，经典出家人啊，那这就产生莫大的误会了啊。这三样佛灭度之后啊，称之为住持三宝，它是表法的啊。见到佛像就要想到觉而不迷，这是珍贵了。看到经书就想到正而不邪啊，经书啊。再把这个引申呢，无论看到什么书，只要看到书文就想到正而不邪，它不起这个作用啊。啊，看到出家人不管是老是少，是男是女，马上就想到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，懂得这个表法的意思啊。啊，那么你就晓得啊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境界，它时时刻刻根本就没有中断，在那里提醒我们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必须有实相业的根。那么现在佛法衰了，衰在哪里呢？衰在我们把根疏忽掉了啊。对大乘非常欢喜，大乘没有小乘的基础，学不到的啊。你所学的什么知识，如来真实意原知原也啊。开经偈说得好，愿解如来真实意。你没有根，你怎么晓得如来真实意啊？所以今天佛法要恢复难，难在什么？难在没有根啊。谁肯在扎根上下功夫呢？啊，那个根功夫要是扎得不深，它就不相应了，或者我们说它就没有感应啊。根越深就越有感应啊，我们跟佛菩萨就同气了啊。现在你说是经教有人喜欢学，年轻的人很多，你叫他去修十三业他没兴趣，甚至于他受不了啊。那么我们就晓得了，他搞的这个经教是知识 啊，与他的身心有没有利益呢？没有利益，真没有利益。啊，有根的人有利益。啊，所以这个根，今天我们还要把根之根加上去，那就是《弟子规》感应篇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这三大类的根都要学好修好。啊，《弟子规》是儒的根，太上感应篇是道的根，啊，十善业道是佛的根。佛这个根是建立在儒道的基础上，没有儒道，这个十善业道做不到。啊，我们很清楚，中国唐朝以后就不要小乘了，不修小乘，用儒根道代替。成果卓著啊！如果没有儒道，又没有小乘，你直接修大乘，那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自己说过，佛子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，佛不承认你。啊，我们一般人学佛一定要听话了。啊，佛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做。啊，祖师大德们有智慧，用儒道代替小乘，这个试验成功。啊，这一千多年来，试验成功。我们可以接受，一点都不怀疑。啊，虽然依照这个方法修学，小乘经应该还是要看几部。啊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师，啊，小乘经大概学了有20多种。啊，李老师也重视儒根道，啊，小乘经也要看看。这是扎根呢。关键还是张家大师说的简单，哎呦，看破放下。啊，那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，如果头脑稍微冷静一点，容易看破。你不能不看破，你不看破，你的麻烦就大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这是大事啊！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，我们肯定遇到过佛法。肯定在佛法里面有修行，没成功，这样没能往生， 啊，我们跟净土有缘，有很深的缘，这一生又遇到了。啊，如果这一生再不能看破，那还要搞轮回啊！啊，李老师说的，还得长期轮回，不是短时间。啊，很辛苦啊！如果我们觉悟了，知道了，不想再搞了，那就得真干。啊，抓住佛经讲的几个纲领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就行了。啊，六百卷大般若跟我们讲的。啊，我总结十二个字。佛说二十二年，说什么？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啊，这个意思呢，叫对一切法都要看破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放在心上错了，一切法可以受用，不能控制，不能占有。啊，有控制的念头错了，造业；有占有的念头也造业，连身都不能占有。啊，世出世间圣人都警告我们，人命无常啊，啊，你能知道明天还能活在是人间吗？天灾人祸很多啊，啊，死于非命的人每一天有多少人？啊，这就是属于意外灾害的。啊，网络上看看这些数字太可怕了。啊，这是警告我们。我们听到这些信息，啊，看到这些画面要警觉，无常。对身都放下了，你智慧就会升起来，念念劳为这个身体，你堕在烦恼之中啊，你没有解脱出来啊。所以学佛头一个要晓得，这身不是我，啊，真明白了，再不执着了，这个人在小乘就真出国了，在大乘初心位的菩萨啊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能随缘，不执着了，不分别了，什么都好啊，这个人不傻了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啊！啊，心清净，心清净了，身就清净了。为什么呢？境随心转，这真的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我们看到很多出家人身体不好啊，有很多病痛，你仔细一观察，他烦恼重重，他很执着啊，这是他得病的原因呢。 啊，佛哪一部经典都叫你放下，没放下了，他经会讲啊，他放不下了。啊，这些事情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我们不能不把它搞清楚。啊，是真干。啊，从哪里干？从日常生活当中干。从穿衣吃饭这边做起。大乘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大乘。啊，工作是大乘，待人接物是大乘。啊，要常常把自己想着，我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我到这边来是旅游的。啊，是到这边来观光的。啊，看看这些地，这个地方，一切众生的生活状况。啊，当然与自己有缘，没有缘你见不到。凡是见到接触的，统统有缘。啊，能帮助的，要全心全力帮助他。知道一切有缘与自己是共一体啊，这是佛法里面讲的伦理啊，伦理讲关系，一切众生、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的自然现象啊，就像一个人的身体。五脏六腑啊，眼耳鼻舌身共一体关系太密切了啊！你能够常常做如是观，自性里面的慈悲心就流露出来。啊，不能见性，迷失了自性，慈悲心怎么发都发不出来。啊，我要去爱护别人，为什么？我要去照顾别人，为什么？后面很多问号。啊，知道啊。是一个自信清净圆明体，这些问题就没有了，全都没有了。啊，我们照顾他，爱护他，这是应该的，爱护自己呀。啊，自他是一，不是二啊。啊，我们跟自信越来越近。啊，智慧慢慢增长了，烦恼习气慢慢就淘汰了，转烦恼为菩提。啊，一定要靠戒定慧。啊，因为定慧有这么大的力量。啊，定能伏烦恼，慧能转烦恼，啊，所以成为勇猛啊！啊，制度论里面 这两句话从比喻上说的，智慧见很利也啊，破骄慢著罪啊，用兵器来做比喻。维摩经云，以智慧见呢破烦恼罪啊，都是这个意思。又心地关键，法宝犹如智慧利剑，各断生死利息福果啊，法宝是佛祖师传下来的一切经论啊，经论帮助我们，启发我们智慧心性。我们如果没有经论的启示，智慧呀，永远不能前进。那实在讲，我们得到这些经论，还要有善知识引导，没有善知识，我们看不懂啊。啊，读经好似啊，也能开智慧啊，但是读不下去啊。厌烦了 啊意思不懂，天天就念，枯燥无味啊，念上几年越念越烦躁啊，最后都把它抛开了，甚至去学其他宗教的，这个事情常有啊，所以善知识比什么都重要。那么在今天，善知识越来越少了。啊，越来越少的原因，真正修学佛法经教的人遇到障碍，遇到困难啊，头一个，风气影响我们。这风气是什么？风气是不尊重啊。现在的人社会提倡人本主义啊，以人为本，特别对于古圣先贤都有怀疑，没有尊重的心啊，这已经成了风气，社会普遍都是这样的啊，我们如果说对这个经典真正恭敬啊，尊重，别人看到吗？是我们迷信不但得不到鼓励，而且被一般人轻视啊，造成我们对于古圣先贤呢，把信心丧失掉了。啊，我们今天晓得，无论是佛法是实法，通通是从恭敬当中学来的。 啊，我们如果心态上没有这一点恭敬心，我们什么都学不到啊。这一点恭敬心从小学的，但是现在儿童不教了。啊，父母不教你了，家里面的大人不教你，学校老师也不教你，你天性有这一份美德被埋没了。于是圣贤典籍在你入不进去，啊，现在教育小孩的方法有问题。一个人在一生当中，年龄、阶段不相同，他的能力也不一样。大概12岁之前，记忆力最强，啊，中国古人懂得，啊，13岁以后，啊，到20岁。这是智慧开了，应该要好好的给他讲解，跟他在一起研究讨论。啊，所以12岁之前，只读、只背诵不讲，符合佛法讲的标准。12岁之前给他奠定的基础是根本智，啊，根本智是根本智是定，小孩就要叫心定下来，不能胡思乱想，叫你背书，背书就不会胡思乱想。该背的东西天天背，啊，大人叫过来背一段给我听，啊，那个修禅定啊，用背书的方法修禅定啊，啊，所以小孩像个小大人一样啊，有规有矩。啊，到12岁差不多该背的东西都背完了。这些方法都记在五种仪轨里头。啊，陈洪谋也是清朝一位学者。啊，他对于小学有很深的研究。啊，同盟养正，不能不学。啊，小时候基础垫得好，大的时候学起来就很轻松，很方便呢。真正肯学的，没有不成就的。啊，现在怎么办？遇到年轻人，他真正好学，啊，真正 觉悟了，对传统文化有使命感，那我们劝导他，第一个，树立德行；第二个，要学习文言文。学习文言文的方法，得用古老的办法，就是背书。啊，大概30岁之前还行。啊，30岁之后就难了。为什么呢？记忆力慢慢衰退了。啊，50-60岁往往就记不住了。70-80岁、刚想的事情一转弯就忘掉了。啊，所以记忆慢慢会衰退的，随着年龄衰退的。啊，最好都在20岁之前。20岁之前的时候，学习的黄金时代。啊，所以能够有2年的时间，认真去背50篇古文。文言文的基础就拿到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钥匙。四库全书的钥匙。你就拿到了。大藏经的钥匙。啊，你没有这个钥匙，你家里供的大藏经进不去。没用处。啊，家里放的四库全书也没用处。你没有能力去受用它，你看这个基础多重要啊！如果有家长有这种智慧，他认识这个，教小孩背书啊，我们自己错了，父母没认真教我们。我们现在明白了，我们要教下一代啊，希望下一代超过我，下一代再教下一代啊，大概有个3-4代之后啊，我们传统文化会复兴啊，啊，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一代当中决定不没办法，下一代也很艰难，很辛苦啊。至少要第3代之后，啊，我们有这个心，懂得这个，知道了过去错了，啊，纠正过来，认真努力培养小孩，啊，找一个好的环境来教学，远离尘世，啊，找个山明水秀的地方。古人说，人杰地灵啊，啊，他没有污染了，不受外面环境影响了，他心定了，心安了，啊，好好带着他，培养他，啊，总在2-3代之后才能看出效果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至少丢掉5代了，复兴也得要5代啊！啊，不可能说在我们这一代就会，这绝对做不到啊！啊，所以智慧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们今天全心全力帮助下一代。这就对了啊！我们自己修学的非常非常辛苦啊，那么下一代苦还是要叫他受 如果供养太优越了，人就会懒散懈怠了。释迦牟尼佛带这些弟子所谓比丘常带三分病啊，那个病是什么？苦，以苦为思啊，物质生活上苦一点，你对这个世间呢，你才能放下，你才不至于留恋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不改寺庙，过游牧生活，晚上走到哪里就地就可以睡觉。他们出生是在热带地地区，所以生活很简单，三衣一钵就够了。那个地方没冬天。晚上睡觉，地上铺一个垫，那就一块布铺在地上。佛经里称为卧具。现在把它铺到白垫上拜佛。在以前的不是拜佛的，是睡觉的时候在垫在地下的。上面盖的呢叫三衣，三件衣服，那就是三层，这就是一个衣，三件这个衣就行了。他生活就能过得去了。叫三衣一钵。清苦一点好啊，对世间没有留念，处苦的心坚定生活过得太好了，留念。寺庙盖得富丽堂皇，那不是修行，那叫每个人伫立在那，不但贪念，而且还斗争，每个人都想霸占道场。都想控制，都想占有，那就全造的是轮回业，不但是轮回业，地狱业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真正有人跟我们学习，发心跟我学习，生活简单。不能日中一时，晚餐也断掉。要坚持。在过去，寺院丛林，国家建的，大夫长者他们建的，寺院里面的生活，晚上是不吃东西的，中午这一餐正餐。早餐吃一点东西，一个菜呀，没有两个菜呀。我出家那个时候，60年前，台湾的寺庙，生活很清苦。寺庙里头不拘人多少。吃饭的时候都是果糖。一个菜一个糖。这个菜多少呢？每一个人盛菜那个，就是我们现在装酱油的那个碟子，就那么大。一点点呢。 啊，我到寺庙里去讲经，那是客人。啊，给我一个碟子大一点。大不到好多。啊，现在讲小碟。啊，生活确实是清苦啊。啊，为什么出家呢？为修行。为了生死。啊，在台湾的时候净土宗比较深。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他不是为别的。啊，所以在今天这个社会，印光大师有远见的，真的是助死啊。啊，见道场见小毛毛，别见大庙。啊，这种小毛毛人家不要的，送人他都不要，他瞧不起你，你就能安心办道。啊，生活简单，看你这么苦，他不来了。啊，谁来呢？真正想修行的人要来，愿意来。啊，想生活过得舒适一点，他不来。但你这太苦了。啊，我们戒烟要戒烟什么样的人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这个都需要智慧。啊，所以智慧是帮助我们了生死、出三界。啊，心地观经来讲，这法宝啊，是智慧利尽。啊，现在印刷术发达，啊，大藏经很容易你就得到。啊，实在说呢，在我们今天佛教也是落难了，得遇到大灾难。我们能不能深入经藏？不可能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所以一定要知道佛菩萨慈悲的教诲，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一代两代。要用这个方法救佛教啊！啊，就是一门深入啊，戒律的根扎好，文字的把钥匙拿到啊，然后再学习教学，要提倡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要帮助他得定开智慧，他会终身感激你。你这种知道受失效了。啊，一步精通了，他开智慧就通了。不是大彻大悟，大彻大悟见性了，他成佛了。他世出世间法全通了啊，没到那个境界，我们讲大悟，这是决定可能的。大悟是什么境界呢？能通一宗，就是与我所学的这一类东西回贯通，不学就通。啊，你说我学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、观无量寿经，没学过，你一看自然就懂。也就是跟净土宗有关的，一看就懂。啊，这是当年李老师教给我的，上根立智，开智慧。通教理， 那就全通了。啊，不是上上根人，上中人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你要通教义。啊，教义就是一宗。啊，我们净土宗的东西可以通，净土宗的东西通了，其他宗派也能出力旁通。啊，我们自己真的得度了，也就是真的有往生的把握。啊，那么其他东西通与不通没关系。我想学到极乐世界再学，我不在这个地方耽误我的功夫，浪费我的时间。啊，有缘分呢，啊，有年轻人跟我们学呢，尽量陪着他，尽量帮助他。啊，后期有人呢，佛法就不会断灭，正法才能久住啊！啊，智慧勇猛，下面接着就神通自在。有智慧，它就通了。啊，神这个意思，常通无阻啊。啊，得自在了。啊，神这个字，在六书里面它是会意。啊，如果用篆字写出来了，你就会很清楚。啊，旁边是个士。啊，它的左边是示范的士。啊，上面也很短。下面很长，这个字在古写篆字里面是上。如果上面也很长，下面也很短，就是下。啊，古字中国篆字上下是这么写。啊，这是上啊。啊，上下面有三条，垂下来，这代表什么？上天垂下。用现在意思就是，是这个符号代表物质现象、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，它代表这个。啊，这边是身，身你看看用篆体字来写，你就很明显，它是通的意思。啊，当中这个田的时候是障碍，三道障碍。啊，它能够贯通一直下来，就是通达上天垂下，用现在说通达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，通达，这叫神呐、啊！啊，其神跟通是一个意思。啊，完全通了。怎样才真的完全通了呢？见性就完全通了。啊，没见性可以通一部分，见性就全通了。啊，神通自在是全通了，自性般若现前。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每一样它不同，神通无碍。如经云，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，则神通自在。这是不是真的？我们现在接受大乘经教的熏习，你不少 时间了。这一句话我们肯定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他的掌中能持一切世界，因为我们的掌中也持一切世界，这是怀疑的呢？一点都不怀疑，只是说他能够见到一切世界，我们持一切世界而见不到一切世界，我们就差这里呀。那你要问，我掌中没有能力持一切世界。华严经上说，芥子那须弥有没有念过？念过了。这大乘经论里面有说，我们在这个经前头念过，一毛、汗毛、一尘、微尘，一毛一尘的微点，那就是现在讲量子，那不能再小了，也就是弥勒菩萨讲的那个一念。那一念里面的现象是什么？有物质现象，有精神现象。佛门里面讲的五蕴，色受想行识它具足。这么一个小的微点，佛说了，他能包容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都在里头。微尘里头有世界，世界里头又有微尘啊，重重无尽，这是信的。那么我们这手掌上，你说能够托多少微尘？微尘里都有世界，只是我们未能的发现呢。那佛一看，没错，确实你掌中的时候是这三千大千世界都在你手掌里头。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佛土啊！你再仔细想想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都在这。自信没有大小啊，大小相容，大小不二啊，这有什么稀奇呢？微尘世界谁能进去？这个我们在华严上读到，普贤菩萨能入微尘世界里面去参学啊，微尘世界里面有诸佛刹土，普贤菩萨能进入到里面去拜佛听经闻法啊，微尘没放大，世界没缩小。比一般经里面讲芥子那须弥那个意思更深更玄了，芥菜籽很大，我们能看见毛尘微点，我们肉眼看不见。这里头有世界所以这是事实真相不是比喻 啊，佛与化身菩萨个个知道啊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啊，这是有智慧之后，自然就有神通。啊，神通一定是在智慧之下，啊，禅定就发神通。啊，所以智慧现前，神通就自在了。又观经中详明上辈之三品，啊，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，自戒如家祥一书，啊，无量寿经一书，第一。为上品上身发菩提心，修行经七十，色身彼国，见彼佛身，闻说妙法，则悟无生法身，当知此事切地无生也。这是古德啊，设这是菩萨往生，他也不是随便说，啊，确实他也有根据，啊，观经上讲，啊，上品上生，啊，有发菩提心，有一项专念，啊，修行经七日是一项专念。啊，生到彼国，见到阿弥陀佛，啊，听阿弥陀佛说法，悟无生法忍，啊，这是七谛。第二呢，上品众生，说不必读诵大乘经，但善解义理。身心因果不报大乘，此功德愿生彼国，即得往生彼国七宝池中、大莲花中。经一修则开，经一小结得无生法忍，此亦是七谛无生。七谛的根有立顿不一样，根立的上品，根立的就中品，啊，上品众生，啊，跟前面不一样的人，他不必读诵大乘经，可是他能善解义理，善解义理可不简单的。啊，要具备条件，这个条件就是清净心。清净心生智慧，才能善解义理。啊，心不清净生烦恼。不一样啊。啊，身心因果跟净业三福第三句所说的一个意思，发菩提心，身心因果啊，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他相信这个因果啊，这个因果是许多全教菩萨都不相信的啊！念佛能成佛了，特别是念阿弥陀佛，不谤大乘啊！这个大乘也是特别 指的净宗。啊，净宗是大乘里面的大乘。啊，没有比净宗更殊胜。啊，他这个功德，以此功德呢，愿生彼国。啊，即得往生。极乐世界切宝池大莲花中啊，经一修花开，这花开见佛，但是还不能够证无生法忍。证无生法忍呢，必须经一小偈，这一小偈听经闻法修行啊，才能得无生法忍啊。我们知道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是无量寿啊，啊，所以是经几个小节大节都不在乎啊，寿命长嘛啊，前面上品见佛闻法则得无生，经中品经一小节得无生也啊，这差别在此地。第三，上品下生啊，此人呢一心因果不帮大乘，彼国化众一日一夜难开啊，这比上面晚了，上面是一宿就开了，他要一日一夜。佛经三小节的白法名门住欢喜地，欢喜地是初地，这经下品的初地无生，故知前上品呢是七地无生。啊，有弥陀所超，更为上上品往生中最高者，可以到八地。八地是不动地了，啊，超远，在上上品中，从一地一至八地，啊，一地是初地，啊，上上品。一地的八地，一荣多品呢，余可知，可知。可见上辈往生见佛闻法，即悟无生，可证八地，这足证智慧勇猛。啊，这是得佛的加持。啊，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得到佛力加持？佛力加持是平等的，是普遍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能够接受多少，那就是印光大师的话了。啊，我常念给大家听。一分诚心，你就接受一分。你得到阿弥陀佛加持的一分利益。你十分诚心，你就得到十分。你百分诚心，你就得到百分。千分诚心就得到千分。万分诚心你就得到万分。这就是从一地到八地。不一样啊！现在，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，沉浸心最难， 真发不出来啊。发不出来有一个办法，多读大乘啊。为什么发不出来呢？我们对大乘认识的太少，对佛菩萨的恭敬心生不起来啊。大乘念久了，你才晓得佛菩萨太伟大了，佛菩萨太慈悲了，佛菩萨无量的智慧，无比的神通啊，真正是愿爱一切众生啊，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，成就一切众生啊。众生可怜无知啊，不听话了啊，这也不能怪大家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从小没有养成啊尊敬祖先、尊敬老师的习惯，没养成。啊，我很幸运生长在农村。啊，小时候父母还教，城里面的人不教了，都疏忽了。啊，乡下，我们那个乡下是沾了桐城派的光。啊，庐江舒城、桐城啊，这个地盘是明清那个桐城派的发源地，文风很深，农村里面小孩都念书啊，都用祠堂做学校，因为祠堂都在空着，只有春秋祭祀，那个一年就是两次祭祖，平常都是空的，没用，用这个地方办学啊。私塾的老师、父母还都认真教导啊。老师教我们孝顺父母啊，讲孝亲这些故事给我们听；父母教我们尊师重道。啊，特别是上学那一天啊，父亲跟老师表演给我们看，这个印象太深刻了啊。这种表演一年会看好几次，为什么？有新同学来吗？哎，他拜老师的时候，我们老同学在旁边观礼啊。啊，你看着他的爸爸啊，带着他的白老师啊，在礼堂，礼堂就是祭祖的大殿，当中供一个牌位，大牌位啊，大臣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，我都记得很清楚啊。老师站在旁边，站在牌位的旁边，同学站在两边，跟佛门东西站一样，两边站啊。这个学生家长先向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说礼啊，他的父亲在前面，学生他儿子在后面跟着拜，拜完之后请老师上座，老师坐在孔子牌位的下面，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 们想想看，在中国古里啊，老师接受他的家长三跪九叩首的礼，能不认真教吗？你不认真教，你怎么对得起学生家长啊？学生看到爸爸对老师三跪九叩首，敢不听话吗？敢不学吗？这个拜师礼进学校第一堂课很隆重啊！啊，在小孩的时候，一生他不会忘记，一生他会尊师重道啊！不管是不是教我的老师，听说他是教书老师，我们对他自然就升起恭敬心啊！为什么看到哎，他是学校教员，我们就会想到我们当年的教我们的老师现在没有了啊！老师对学生管教严一点啊，小孩回家哭哭啼啼告诉爸爸，爸爸还在警察局就告这个老师虐待学生，老师敢教不敢教了啊？这是小学老师不敢教了啊，中学老师也不敢教了，中学大学现在是学生考老师啊，学校要不要聘请这个老师看同学们投票，同学们喜欢这个老师，学校下一学期聘请他，同学们反对的时候，下一学期不聘了。这老师很能教吗？所以变成什么呢？变成方东梅先生所说的60年前的话，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大家在混啊，先生混钟点费过日子，学生混文凭教育失败了，失败的根要找到，要知道啊，你说从前那是那个时代那个旧社会，那是落伍的，落伍的人都懂规矩，落伍的教育出人才啊，真正出好人。现在先进的人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啊，对于工作没有尽忠这个职守，没有啊。不但圣贤没有了，好人都没有了。啊，旧社会会给新社会这种现象，值得我们深思的去考察了。我们将来这个路怎么走法了？这是大问题。啊，中国这个几千年来老祖宗教我们都是求智慧修养品德，啊，修学智慧读书为这个啊，学校教学的宗旨，读书志在圣贤。啊，现在学校教育的宗旨， 啊，是在谋生呢。啊，学成之后，将来在社会上可以赚钱，以这个为目的。啊，跟从前完全相反了。啊，很多人问我，我赞成过去的社会，我怀念过去的社会。啊，过去的社会国泰民安，社会也安定的，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，啊，真正是互相关怀、互助合作，啊，社会像一家人一样，啊，人是教导好。人也会教坏，就看你怎么教法。啊，接着底下的经文是：于与今世见阿弥陀佛。啊，于是想啊，祈求啊。于今世我就见阿弥陀佛，这句话太重要了啊！这是我们一生唯一的一个希望，就是想见阿弥陀佛。所指现在以及当来一切众生啊，当然是将来啊，一切众生。于与当世啊，就在这一生当中亲自眼见阿弥陀佛这种殷切的期望，我们能感受得到。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想亲近一个善知识啊，想亲近一个好老师啊，那样的渴望，恭敬祈求。不是，现在在这个社会里好像很少见了啊，我们真有这个心，他就有感应啊，感应道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固然有缘分有关系，老师跟同学个个都有缘。没有缘，怎么能在一个课堂上课？啊，在一个学校读书，都是有缘的。啊，可是这个里头要有感应。观音为上品上生者，阿弥陀如来与观世音大师之。无数化佛，百千比丘声闻大众，无量诸天切宝宫殿，观世音菩萨至金刚台，与大势至菩萨至行者前，阿弥陀佛放大光明，照行者身，于诸菩萨受受迎接。 这是经世见佛。啊，什么时候呢？临终佛来接引。啊，这个境界往生的人亲自看到，他还没断气，他看到了，告诉旁边的大众，佛来接引我了，把这个盛况告诉大家。啊，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，慧远大师，我们净宗第一代的祖师，东晋时代的人，在庐山建一个念佛堂，东林念佛堂，啊，现在这个地方是东林寺。啊，当时志同道合，大家都发愿求生净土，123个人，真的个个都往生了。员工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，极乐世界我有看到，并且告诉其他的同学，啊，这个警官过去他见过三次，没告诉人，他没说，啊，这是第四次见到佛来接引，告诉大家，啊，见到阿弥陀佛，啊，真的见到啊。像此地所讲啊，观音是指无数化佛啊，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，真他真见到了，而且呢还有莲师先往生的好几位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他啊。见面还跟他说啊，你老人家发心比我们都早，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往生啊？他们早已经在极乐世界了啊，员工把这些事情都告诉大家了，那真的不是假的啊。观音菩萨手上拿着金刚台，切保持着莲花当中的莲台啊，与大势至菩萨到这个往生人的面前见他了，阿弥陀佛放大光明，这佛光普照啊，照着这个往生的人，佛光照是加持啊，把他修行的功夫马上就提升了一倍啊。那我们功夫不够啊，我们连功夫成片也没到啊，那肯定把我们提升到功夫成片啊，功夫成片上烦恼全伏住了啊，不再起烦恼了，烦恼没断，扶住了，就是佛的威神帮助我们。那如果已经得功夫成片，佛光一照就变成四一心不乱，生方便有余土。如果已经念到四义心不乱，佛光一照就变成理义心不乱啊， 佛来接引你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到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。啊，佛光一照，功夫就提升一倍呀。啊，所以玄奘大师翻译的《弥陀经》啊，经文是一心系念；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是一心不乱啊，一心系念跟梵文的原文一样。啊，那一心不乱就不一样了。啊，我们现在明白，罗什大师翻译没错，是你功夫成片往生。往生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放光一照，把你提升到西不乱，没犯错。啊，诸菩萨众收手欢迎的打招呼啊，来迎接你。观世音大师指与无量菩萨赞叹行者劝进其行啊，这是讲往生的状况。啊，我们读了之后啊，要一心争取。啊，临终的时候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啊，心不颠倒啊。啊，我们一生所需求的就是需求这个东西，其他的都不要啊，全放下了。啊，你看心得见已，欢喜拥有，就往生的人见到这个境界，无量的欢喜啊！啊，自见其身成金刚台啊，观世音菩萨把金刚台给他啊，他自己就看到自己，也是自自然然的啊，就上了金刚台啊。啊，坐在金刚台上，随从佛后，如弹指前，往生彼国。啊，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就在当下。啊，这一弹指的事情，嗯，已经在极乐世界了。这是上品，我们要争取上品，求不到还有中品偶一大师的话是勉励我们的，只要生到极乐世界，功德就圆满了啊，不在乎品位啊，所以有人问他：“啊，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希望什么样的品位你就满足了？”欧耶大师答得很好：“我下下品往生就满足了，只要到极乐世界就满足了。”真去啊，怕的是不能去。啊，去的条件一定要知道，很简单，一点都不复杂，真心真愿意，就这么个条件，真心真愿意，这个世界真能放下，你才是真心真愿的、啊、还有一点留念那不行啊，那你是假的不是真的啊，对于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没有丝毫留念。 啊，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当作旅馆来看待。这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在极乐世界。啊，你看看这个往生的这个现象，跟阿弥陀佛一起来迎接你的菩萨、声闻、大众，都是跟你有缘的人，无量劫来生生世世，一切有缘人，他们过去念佛早往生了，今天你去了，他们全知道，啊，跟着阿弥陀来接引你啊，不是陌生人呐，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。别害怕，哎呀，我到那里人地生疏啊！啊，首先就有恐惧感、不安了。到那边才知道，哎呀，全是熟人。啊，你自己智慧神通现前，虚命通现前，你过去生生世世的事情，通通记得起来。就热闹得很啊，啊，那你开欢迎大会啊，啊，以后天天在一起，啊，听经学习，啊，都在一起，啊，一丝毫都不会陌生，啊，有缘的人非常亲切，没有缘的人也像有缘人。对你一样的亲切的欢迎啊，上品众生命于宗师，阿弥陀佛于观世音大士之，无量大众眷属围绕，持紫金台之行者前。啊，前面是金刚台，啊，这个地方是紫金台，级别低了一级了。啊，到往生的人，这个人前面，啊，赞言如行大乘，念佛就是大乘，一念十念都是大乘。解第一义啊，第一义明心见性啊，第一义就是一心，就是一念，也就是心里头没有杂念，这叫第一，没有疑惑。没有杂念啊，一心一意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是极乐世界啊，这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它养成了啊，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除了极乐世界之外，什么都不要想啊，眼前一切没有一样不好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随缘，样样欢喜啊，极乐世界嘛，怎么不欢喜呢？啊，顺境善缘欢喜。逆境恶缘也欢喜，没有一样不欢喜啊！亲切帮助我的欢喜，回报侮辱陷害我的人也欢喜这叫解第一义啊，没有疑惑， 没有杂念了啊！是故我今来迎接汝啊，于千法化佛，啊，上辈的是无数化佛，这个地方是有数了，啊，千佛也是受数，啊，上品众生。行者自见坐金刚台，合掌插手，赞叹祝福，如一念情呢，即生彼国七宝池中。啊，这中品往生。啊，下面是。上品下生，这上三品呢，行者命于宗师，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士之与诸菩萨持金莲花，化作五百佛来迎此人，五百化佛一时受受，赞言发此，如今清净。发无上道心呢，我来引入啊，下品下生，这个是上品下生的，见到五百尊化佛啊，上品众生看到是千尊法化佛，上品上生是无数化佛。那么这些这种情况，互为因缘啊，念佛的人心想生啊，你怎么会想到呢？今念得很熟啊，状况你完全了解啊，临命终时看到这个境界，就晓得自己是什么品位啊，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这些信息佛在经典上详细告诉我们，无非是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努力争取啊，为什么？这是真的，你来生后世你真的受用啊，现前这个世界名闻利养你一样都带不走，你什么都得不到啊，确确实实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你要把心思放在不可得里面争取这个不可得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今天时间到了啊，这个上品下生意思还没讲完啊，我们下面一堂接着从这个地方学习。